消失不见，在这个邂逅的伤心一天，任这份爱意在空气中蔓延。你的气息遗留在心间，我无法将它彻底磨灭。你的一切为何让我如此眷恋？我抬头望着天，看不见，乌云遮住了你美丽容颜，苦苦的在祈求你回来。曾许下的诺言已化成云烟，再也握不住彼此的明天。如今剩下我，现在这爱的深渊。在心间，我无法将它彻底磨灭。你的一切为何让我如此眷恋？我抬头望着天，看不见，乌云遮住了在祈求你回来的那一天。曾许下的诺言已化成云烟，再也握不住彼此的明天。如今剩下我，现在 多少时间，又是一年春天，相爱的誓言永远陪在你我之间。 人力不是旧社会，没有三公和六院，请你一定一定彻底消除旧观念，别想骗我，别想哄我，陪在我身边，别的女人想都别想，我就是永远。心情好时你要请假陪我逛商店，我想哭泣抱我在怀里像个男子汉，为我提包为我刷卡吻着我的脸，不管多久多远被我还叫天边，我要对你实行我的爱情专属权，你呀不要为 别的女人我不想，耶耶，你是永远的。